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67面啊，667面第一行啊，经文。其三者，世间人民相因即生，寿命即活。不良之人，身心不正，常怀邪恶，常念淫欲，烦满胸中，邪态外溢，废损家财，是为非法，所当求者而不肯为。又何交际聚会，心病相发，攻击杀戮，强夺客妾，归结妻子，极身作乐，重功增厌，患而苦之。如是之物，著于人鬼，神明即知，自入三途，无量苦恼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这一段呢，是五恶里头第三淫恶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三名淫恶，以及因淫恶而引起之贪嗔等恶。这个无恶，它都是有连带性的，每一种都能把其他的引发出来啊，所以这个恶业习气跟恶业的果报啊，非常可怕。学佛，这五种恶对我们身心伤害很大。那最大的伤害就是让你不能成就智慧，不能得禅定，乃至于不能往生净土，那你就晓得这个严重性了啊！贪嗔痴慢疑，任何一种都能把你永远留在六道轮回，你出不去了啊！前面我们学过了，杀杀生物，偷盗物，这个地方是邪淫物。世间人民的六道轮回里头的众生，人道啊，相因即生啊，念了这个注解，即者脱也，复也。此句指众生由于相互兼之业因而出生于世啊。佛在讲，经常讲呢，四种缘啊。我们到这个世界来，全是这四种缘。这四种缘有亲有疏啊，亲就变成一家人啊，实在讲不是别的，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。 你要跟这个世间人没有这四种缘，你不会到这个世界来。啊，就是娑婆世界这范围很大很大了。啊，现在我们知道啊。啊，黄念老告诉我们，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有多大呢？以往我们都以为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太阳系，啊，更早呢，误会是单位世界就是地球，啊，但是佛讲啊，地球是南瞻部洲，是一洲啊。啊，以后渐渐扩大了，哦，大概是太阳系。啊，可是都还讲的有问题，因为佛在经上讲的，这一个单位世界有一个中心，啊，这个中心呢叫做须弥山。啊，日月都绕着须弥山的当中，啊，绕着须弥山的当中啊，围绕着。我们也都没有深究这个问题，很难讲。啊，那现在的天文学相当进步，啊，对于太阳系、银河系可以说是相当清楚。啊，你看看，像这个古老的玛雅人，啊，这中美洲啊，啊，他们很早就发现这个宇宙这些星球运行的轨道，计算的非常准确。啊，玛雅的天文啊，令现在天文学家都佩服的不已。啊，你看他能够计算到2012啊11月20银河对齐，这推算出来的非常准确。那须弥山到底在哪里？从前我们以为须弥山是喜马拉雅山，地球上最高的山嘛。那现在晓得，地球是附属太阳的一颗行星，太阳是中心，地球是绕太阳转的，啊，绕一圈是一年，啊，365天。那太阳不是须弥山，不是中心点，有佛讲的太阳月亮是绕着须弥山转的。所以黄念老就告诉我，须弥山应该是银河系的中心。我们中国古人讲黄极，那黄极呢就是银河系的中心。那现在科学家告诉我，银河系的中心是黑洞，那这须弥山就是黑洞。那能量非常之强。啊，连光都被它吸收进去。啊，这样大的引力。啊，所以明年正好，银河的核心，太阳、地球排成一条直线。 啊，天文学上的名词叫银河对齐。啊，这种现象大概是两万多年有一次，这是循环，有一次，两万多年有一次。过去有过，不是没有。啊，会不会跟地球带来灾难呢？许多人在讨论。啊，连现在的科学家也把这个问题摆在台面上，公开来讨论。啊，所以单位世界是银河系。啊，佛给我们讲三千大千世界。用这个来计算呢，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区域有多大呢？十万亿个银河系。释迦牟尼佛他的教区十万亿个银河系，那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影响是一万两千年。其他星球，这十万亿个银河系里头，要照佛经的话来说，只要是星球，都有众生在居住，众生的种类无量无边的。因为从还原观上，我们就晓得。医报跟正报是离不开的。啊，没有正报哪来的医报？啊，这些现象的升起，现在科学也承认了。啊，科学家讲的能量。信息从能量来的，啊，能量能够生信息，信息能够生物质，信息就是意念，啊，佛法里面讲心想，啊，阿赖耶的业相。它能够变现出心想，心想能够变成物质现象。那么没有心想，哪来的物质？所有的星球里头都有众生。啊，这个可能是因为空间维次不一样，我们看不见它。啊，他的维次比我们高，他能看到我们，我们看不到他。他维次跟我们相同，我们看到他，他能看到我们。啊，所以这些年来常常听说外星人，外星人的维次跟我们相同。啊，都是三维空间。啊，如果高维次的空间的时候，那就是佛家讲的，他们有神通。啊，有神通往来不需要交通工具。啊，天神有神通，鬼神也有神通。啊，我们佛门里面常常做了一些法会，请神，里头有很多鬼神。那鬼神无论在地球什么地方，你这里祭祀要恭恭敬敬的，他就会来。啊，他们有界限。 啊，这一段事情，有一本书，有同学介绍给我看过，叫《西藏生死书》。那讲的境界并不高，啊，也是一个喇嘛死了，啊，死了以后变成幽魂，啊，他们晓得，啊，在山川墙壁他都能穿过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啊，你哪个地方招请他能去，他感应到脚。啊，这种感应的原理我们在还原观上明白了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。我们心里想鬼神，鬼神就来。啊，想祖宗，祖宗就回来。啊，用真诚心恭敬心祈请他真来。啊，来接受超度。来接受供养。啊，这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它存在呀。啊，依附在树木，它就变成树神；依附在花草，它就变成花神、草神。啊，依附在山河大地，它就变成山神。啊，变现成土地都这一类的，啊，通通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。啊，我们看到天空当中每颗星星，夜晚看那都是恒星，都是太阳自己放光的。啊，太阳里头有没有种分？有。我们太热了，是的。它没有那种高热的时候，它不能生成。啊，不像我们当然不能生存，他在那里可以生存，那个温度对他非常合适。啊，有些星球完全是寒冰，啊，那里边也有众生。所以，通通都是四种缘啊，叫四缘生法。啊，清音缘，那是阿赖耶里头的种子。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，不管你是哪一道的众生。啊，用现在话说，不管你是哪一种空间维次的众生，啊，阿赖也是一样的，里面含藏无量的种子啊。说欲缘就起现行了，啊，那所谓缘缘，就是我们所讲的了，这经上讲的了，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这是所缘缘的，啊，无间缘这个念头没消除，它还在。啊，他们也把这个念头断掉，那么缘因遇到的时候，他就来受死了。啊，亲的缘亲，啊，就是关系非常密切，就变成一家人。缘要是疏的时候，啊，就不是一家人，啊，亲戚朋友，一切众生，你到了。马路上遇到人，人家给你点个头，不认识，对你笑一笑，点个头，那都是缘的，啊，大概意思就那意思。啊，有人看着不顺眼的时候瞪你一眼，也就是一刹那，啊，这通通是缘的，啊，没有缘，所以说对面不相逢啊。啊，可是对面见一面，那都是缘。啊，我们到这个地球上来，看到地球上的人，哪个没缘？都有缘。 啊，有的一生确实只有一面之缘。啊，这一面有有印象，有的毫无印象。啊，与一切山河大地、树木花草、一切众生同时有缘。啊，乃至于我们在电视上看的这些现象还是有缘。啊，所以佛法它不说因生，因为因是大家都有的，是平等的。阿赖耶识里面有佛的种子，有菩萨的种子，有极乐世界的种子，有华藏世界的种子，有十法界的种子，它样样都有，一点都不缺。啊，遇到缘它就起信心，所以佛经常讲缘生，它不讲因。因遇不到缘，不会现心。啊，因遇到缘，这就现心。现象就现象了，就果就现象了。那因缘果，后头还有报啊！啊，因缘果报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时候，相因即生。啊，这个事情可以说他做设法界的人民，设法界最上面的四圣法界，啊，四圣世界的，下面呢是六凡世界，凡圣全世界。啊，超越十法界了，这真正就离开世间了，到一真法界了。一真法界有没有世跟间呢？没有了，世是时间，三十年叫一世，所以中国世是三个世，三十年叫一世。一真法界时间没有了，空间也没有。啊，那个间是空间，或者叫世界，界也是讲空间。啊，一真法界里头，时间跟空间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叫一真呐。啊，那是什么人住的？佛所住的。啊，一真法界全是佛。啊，这个佛里头有究竟圆满的佛，有没有得到究竟圆满？那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晓得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干净。啊，但是他确实无明破了。啊，破无明就是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诸位晓得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就决定不会有分别之处。啊，为什么？分别是从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，执着是从分别里头生出来的。啊，一切虚妄的根源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有自信清净心不懂啊。慧能大师讲得很好啊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的那是自信的。啊，所以也称之为自信本定。 那成佛呢，就是恢复到自性本定。啊，虽然恢复到自性本定，他还有习气。啊，这个习气是无始劫来的烦恼，啊，自然形成的习气，习气也没法自断。只有让时间长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多长时间呢？要三个阿僧祇劫，习气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一真法界里头有41个阶级，这41个阶级，说实老实话，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无。啊，你要是得有吧，你痕迹找不到，它平等的，你决定看不出来。你说它没有吧，确确实实，习气后部不一样，但是习气不爱死。啊，习气真断尽了，一真法界没有了，因为一真法界有相啊，相没有了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相不见了，回归到自性，这大圆满了。回归自性叫妙觉啊，等觉还不行，等觉还有最后的那一品无明的习气啊，那一品习气断了，他就成妙觉了。啊，所以这些我们不能不懂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了解这些了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就懂得什么叫修行。佛法里头常说，烦恼轻，智慧长。这是修行的指标啊。修什么？烦恼一年比一年轻，智慧一年比一年长，有进步了。烦恼一个月比一个月轻，智慧一个月比一个月长，哦，这功夫了不起了。啊，可以说不是凡人。月月不一样啊！啊，这样人能不能见性呢？肯定，要看他的根性，根性立的，3、5年就大彻大悟了；根性钝的，也许要10年，也许要20年，他肯定大彻大悟。这叫真修行，这叫真功夫。84000法门，84000种不同的方法，啊，不同的手段，方向目标完全相同，啊，就是断烦恼，长智慧，啊，所以，我们如果细心。去观察，去读诵所有宗教经典，你就晓得佛经跟所有宗教经不一样。啊，只有佛经里面叫你断烦恼生智慧。啊，佛经里头没有强调神，啊，没有说这有个宇宙之间有个主宰，大乘佛法的宇宙之间的主宰不是别人，是自己。啊，你的意念在主宰着一切， 连外面山河大地都受你意念的影响。你的念头善，没有一样不善。你念头要是恶的话，没有一样不恶。境随心转，这些是真理啊，是大道理啊。我们讲的啊，这最近写的这一章，诸位都看到的啊，这对修行有帮助，这就是修行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一品经里头就是讲的五恶，杀盗淫妄酒，一切恶业。啊，恶因呢是贪嗔痴慢疑，不善的情绪呢是怨恨恼怒烦，这个东西。我们要把它要减轻，要放下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对于个人来讲，不利于我们的身心啊，怨恨恼怒烦，怨伤脾胃啊，你会得这个病啊。另外，思虑过度也伤脾胃。啊，那个跟那个怨恨是差不多的意思啊，恨伤心过度的喜悦也伤心啊，恐怖惊吓烦恼伤身啊，发脾气，怒火伤肝，大家都知道的。啊，忧愁伤肺，悲恼伤肺。啊，由此可知，怨恨恼怒烦对我们的身体五脏六腑伤害很大了。如果这东西都没有，您的身体里面健康啊，不会出毛病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自己要不能把它化解掉啊，把它控制住，脏腑失调就是病啊，我们此生病，对外面感应的是天地的变异啊，就什么样灾难都出来。啊，贪心应对的水灾，嗔恚应对的是火灾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。啊，现在气候反常啊，啊，大寒大热出现了，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现象。啊，愚痴是风灾，这佛在经上告诉我，傲慢是地震， 啊，怀疑就更可怕。啊，怀疑所感的大地松散，陆地会沉到海底，高山呢会崩塌下来。啊，所以这都是我们不善的思想行为感得的这些灾变。啊，决定不是自然。我常说，自然是最美好的。佛菩萨随顺自然。啊，还原观头一条，那是佛菩萨的在心。随缘妙用啊，随缘就是随顺自然啊，妙用就是不执着。在随缘当中学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叫妙用啊。随缘里面你起心动念，你分别执着啊，你还想控制，还想占有，那就错了，全部错了啊！啊，如果有这种错误念头起来了，一定要想到佛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“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”。我们妄念就解散了，化解了。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观照功夫。啊，紧要关头，观照功夫能提得起来，马上就化解了。啊，所以一切法通有相互的关系。啊，绝对找不到一法是独立的，没有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确实像一个网络一样。啊，没有一法，与我是没有关系的，是没有关联的，不可能。所以，我们起心动念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统统知道。啊，我们身体就发射来，把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就播发出去了。连物质的身体，物质也有频率，它也发出去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健康状况，人家也都知道。哪有不知道的？五脏六腑都发出去了啊，有健康的信息，有带着病毒的信息，不全发出去了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啊，发出去了，接收的人都接收到了，反复接收到了，他不知道。为什么他那个机器不灵？是接收到了，接收他没有反应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啊，我们这个机器现在也不灵了，为什么？受方世界它也发射，我们也都收到了，我们有收到佛的信息，啊，有收到天道、鬼神道、求信息都收到了，这收到了不知道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，把我们这个机器能量障碍住了啊，变成这个机器虽收到了不灵了啊。如果我们烦恼习气消除了，这些习气很灵光啊，释放信息 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通通知道。啊，这就叫神通。所以神通一点都不稀奇。啊，神通在佛法讲是我们的本能。啊，本来有的。没有失掉。现在就是暂时故障。啊，这机器暂时故障，修好了之后就恢复了。啊，一点都不奇怪呀。菩萨有，天神有，我们也有啊。啊，如果我们真正能得清净心，就恢复一部分。啊，清净心是见思烦恼断了，心才清净。啊，见思烦恼是这样，尘沙烦恼是妄想，虽然它不是染污，它扰乱了。啊，去见思烦恼断了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。他的神通能力超过二十八层天呢，啊，天人不能跟他比。啊，尘沙烦恼断了，菩萨、阿罗汉、辟支佛比不上啊！啊，真正放下起心动念成佛了，你的神通道力圆满恢复。总而言这一句话，放下就是了。我们的麻烦事情就是放不下，知道放下好，就是放不下了。麻烦在这里啊！啊，所以学佛学什么？过去张家大师常常跟我说，就是学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又帮助你看破。就这两个方法，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真的是妙绝了。啊，我们看破，但是不能放下，那就只停止在这里，就不动了。啊，看破要帮助放下了，他就步步高升，他起作用。啊，放下帮助看破。啊，像爬楼梯一样，一阶一阶的，他就上上升了。哎，他就能爬到顶层呢，顶层是妙觉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劝导同学，从哪里放弃？从自私自利放弃。从愿亲平等放弃，很重要啊。啊，如何把我们不喜欢的人、讨厌的人，把这个情绪放下？啊，我们很喜欢的人、很爱的人，是常常挂怀着，这也要放下。啊，冤放不下，冤冤相报；亲情放不下，你往生不了。临命终时，你还挂念着亲情，阿弥陀佛，忘记掉。啊，你不能往生啊！啊，要常常想到啊，真如自性里头没有一物啊！啊，慧能说本来无一物，我这句话重要。嗯，自性清净心本来无一物， 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里头本来无有。啊，我们现在眼看着都在呀。啊，前面我们学过了四个字，非常有味道。不断之无，很有味道啊。是无，但是它不断。啊，就像我们这个电视教学一样。但确实是无，你看在这个放映机里面啊，一秒钟啊，一秒钟24张啊，它停留在荧幕的时间是24分之1秒。啊，它就没有了。但第二张又出来了，第三张又接出来了，是不断之物。啊，非常有味道啊。啊，那现在我们晓得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啊，我们这个频率多快？一秒钟不烧14张啊，一秒钟啊，是1600兆啊。不断之物啊。啊，这是一个什么真正把事实真相掌握住了。啊，原来整个宇宙一切万法是不断之物。啊，所以你别想控制它，你可以享受它。啊，就像看电视一样，你可以享受它。你不能控制它，你不能占有它。啊，你要是控制占有错了，它根本没有，它根本不存在。所有一切是幻象，啊，绝对没有一个是真实的。啊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给我们放下大有帮助。啊，了解事实，这个事实真相呢，什么天灾人祸你完全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不断之物啊。啊，体会到不断之物很有趣啊。生活在不断之物那是很幸福啊。啊，佛菩萨的生活。这种生活的时候在大乘佛法里正常的生活。啊，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不正常啊。啊，正常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。这正常。啊，我们对这些道理这事实真相不能不明了。啊，明了之后你就晓得没有一样放不下。啊，统统放下。啊，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真叫随缘妙用啊，游戏神通啊。啊，对自己是不断向上提升，不断放下。这对自己，对别人，为他实现一个好榜样，做给别人看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，做给一切众生看。啊，对一切众生。包括天神，包括鬼神，包括十法界众生。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，佛看到。啊，高维次空间众生能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表演。没有不得离。 十法界众生。啊，正是念老在此地所说的，一切众生，我们先说在地球上一切众生，相互间的业因，就是过去是有这个缘分，啊，有恩有怨，还有债务上的关系。啊，出生于世人，会俗曰：世界安立了，丹阳不成，但以独阴不育啊。夫妇相因相成，又父子相因，君臣相子，凡天地之间呢，无独立矣。故云：相因其生。这话讲得好啊，盖指众生皆由共业与别业，因彼此有共同的业报，乃于同一时期同一世界而出生啊。我们跟先前所有众生，我们出现在这个地球上，在这一段时间里啊，无论是中国外国，我们有共业，没有共业怎么会共得起啊。在这个共业当中，非常之难得我们觉悟了，遇到佛法了，明白了啊，那我们就有责任，有这个义务啊，也不要执着责任义务啊这个念头。佛经上讲的一句话好，法而如是，自自然然的我们帮助他们啊，把我们所学到的贡献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都觉悟啊，希望大家都能把错误纠正过来啊。这个里面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呢轻慢了古人，对于古圣先贤呢，认为那是过去的，古圣先贤是落伍的，古圣先贤是封建的，是迷信的啊，错了啊。这两天有个同修送我一篇光碟啊，日本的一个企业家，稻盛和夫啊，我用了大概三个小时把它看完了，我很受感动啊。这个企业家从创业到今天，他经营三个公司50多年，非常成功啊，遭受多少这些风暴他没有受到干扰啊，业绩年年上升啊。人家问他，你是怎么经营，他说他经营的理念智慧是从中国2000年前3000年前老祖宗教训里面学到的啊。他说出来了， 跟现代这个外国这个经济的理念呢完全相悖。那外国这个经营的理念，第一个啊是为自己啊，赚钱是为自己啊，为公司的股东，这摆在第一位啊。对于员工，那就像机器一样，如何廉价，尽量的发挥使用它的能量啊。利益是老板独占的啊，而稻盛和夫不是的，他把员工摆在第一啊，因为公司的成就经营是员工大家努力得来的，把员工福利摆在第一，把顾客摆在第一，为顾客服务的啊，公司的利益是摆在第三啊。结果怎么样？就公司立业的时候，年年往上升啊。员工把公司看作是自己家的事业，我家的事业，对公司有信心啊，公司真照顾他。稻盛这个观念给注释，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家的观念。那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这一套东西在学校，我一看全是家的观念了。这些年来我也时常能想到这个事情。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社会长治久安，国运鼎盛康隆，从哪里来的？家贡献出来。每一个家都好啊，家把人都教好了啊。所以中国古代呀，是属于360行，哪一行人最欢喜啊？做官的啊，都喜欢做官。做官在所有行业里排名第一，为什么？做官你看他有身份有地位，待遇也不错，可以养家糊口，没有事情干的，没有案子办的，这社会上人人是好人，事事好事啊，你不必管呢。所以皇帝叫垂拱而治啊，天下太平啊，人民安乐幸福啊，那是得利于家的贡献。那我们血统的家、血缘的家不可能再恢复啊。所以在十几二十年前我就常常想到啊，我就想到了企业家，常叫企业家嘛，企业能够把我们中国古时候传统那个家的精神恢复起来啊。企业的老板就是大家长啊，今天这个稻盛和夫就是大家长啊，载着他的员工啊，真的一家人啊，充分的用那个爱字。所以他的秘诀告诉大家，他这个四个字：敬天爱人。天人天理良心呢、人要本着天理良心呢、要爱一切众生呢、你的事业是为员工啊， 让他们有生活，好的生活，让他们能够有发展啊，为社会就是为顾客啊，为大众服务啊，真是全心全力用良心为大众服务，他都成功啊。几十年什么样风暴雨他不相干，他若无其事啊，生意老老实实规规矩矩，绝不做投机的生意，就他身体啊，看看他这个片子你会有启发啊。他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孔子的精神，性而好古啊，述而不作啊，做得那么顺利啊。他今年要80岁了啊，他把这一套传给大家，他说我老了，晚年问他什么，我晚年退休安享晚年。啊，像现在还在工作，现在是日航董事长。啊，把日航拯救出来了。啊，就说明我们一个人跟变法界、虚空界都有密切的关系。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，无论人生到这个世界离不开无论。无论是什么呢？人与人的关系啊，父子关系，夫妇关系，君臣关系，长幼关系，朋友关系啊。所以中国古人常说，人无伦外之人啊，没有人能够超过五伦之外啊。佛法这个伦理范围大了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们有密切关系。这敬天爱人说的一点都不错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没有不敬天的啊，天就是什么大自然的法则，你要尊敬他。为什么？信德自信化而如是啊，你要尊重他，你要效法他啊，顺天应人，这古时候的帝王啊，随顺天理呀，啊，顺应百姓这个国家才长治久安。关系搞清楚了，我们要想到如何去尽义务。学佛不能把这个事情忘掉，我们学佛提升自己，自然就教化众生啊，众生就得利益了，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啊！啊，自行跟化他是一体，不是分成两个部分，不是。自行就是化他，化他就是自行，是一不是二啊！ 你才会过得很快乐，这法喜充满了，长生欢喜心了，不是两桩事情，一桩事情。自他不二啊，肯定承认，一点都不怀疑，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一体，一个清净自性清净圆明体，啊，所以一定要明了，天地之间没有独立的，都是相互的。啊，确实这里头有共业，有别业。这是佛家常讲的，每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啊。啊，不相同的是别业。啊，如何叫我们好的别业？能够转化成众生的功业，这是大乘佛法了。啊，这下面是，由于彼此个别续业之缘，或成眷属，或为仇敌，同生于世啊，以偿续因啊，故云相因即生。啊，这些都是慧疏里说的。报恩的成为眷属啊，父慈子孝啊，这是报恩来的。或为仇敌，仇敌要到自己家里来就麻烦大了啊，他是你的儿孙，他长大了不孝顺，一定搞得你家破人亡啊，那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人叫败家子，败家子是什么原因呢？过去是仇敌，他到你家来了，啊，相传慈禧太后就是清王朝的仇敌啊，清的国运衰了，他来了啊，他加到这个宫廷，把这个国家灭掉了，来报仇的嘛，仇是报复，自己有没有得到好处？没有，自己堕地狱了。因为报仇啊，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啊，这个责任、罪孽要自己去承受啊。啊，所以报怨报仇，这后头讲啊，如果是引发到战争，那你又造了地狱业了， 大错特错了。愿能不能报？不能报。啊，过去他杀你，你怀恨在心，永远不忘。你今天杀他，他能把这个怨恨放下吗？如果他跟你一样怀恨在心，来世不是有报吗？这样生生世世报来报去，两败俱伤。如果伤及无辜，那你就得到地狱受罪去了。你什么时候能出头啊？啊，佛都不能救你。啊，慈禧最大的过失是疏忽了中国传统文化。啊，它的结果是让现代中国人受苦受难的，都是因为他兴起的。啊，不尊重传统。啊，也就是敬天爱人，他没有啊。啊，自称为老佛爷，把佛法贬低了。佛是大神，佛是究竟圆满的教育，啊，佛法之衰，衰到今天这个样子，源头慈禧不能不负责任。啊，今天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这样的陌生，不如外国人了。啊，这个责任慈禧不能不承担。就这两条罪，他在地狱里头就出不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断人法身慧命。在佛法里头，最重的罪业莫过于此啊，杀人生命最轻，断人慧命最重啊。寿命几何，这也是我们要常常想到的。百年短暂，无常迅速啊，人命在呼吸间转瞬即逝啊！这是我们学佛的同学每个人都要警惕啊！我们在这个世间能活多久呢？不要以为很年轻，寿命还很长，假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接触到佛法，我对这个有很高度的研究。啊，年轻的时候看报纸，每天都看新闻，看报纸，我对新闻不太重视，我跟别人不一样。报纸拿来，我第一个看什么呢？看讣文，今天哪些人揍我了？ 那报纸上看的副文，所以很多人就得奇怪，哎，我怎么来看这个东西？那我看的死的是有老的有少的，啊，男女老少通用啊。啊，三四十岁走了，二三十岁就走了。啊，我看这个有警觉心呢，这慢慢我也变成也走啊。啊，哪一天会轮到我？谁也不敢讲啊。同学、同事、好朋友，啊，有跟我同年的，有大我几岁的，也有小我几岁的，现在都不在了。啊，1977年，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，啊，每一堂，就每一天讲2个小时。啊，法缘不错啊，听众都坐满了，很多法师都在听经啊，现在都不在了，只剩下几个了。啊，人生苦短啊，真是无常迅速，人命在呼吸之间，转瞬即逝。啊，这几句话就是印光大师天天把死字摆在额头上。啊，老法师晚年闭关，我到他官房里面去看过。啊，官房里面的小佛堂很简单，就一张方柱，供一尊阿弥陀佛，一尊佛像，一个香炉，一杯水，啊，一副蜡台，旁边一个银签，一个小木鱼，墙壁后面挂了一个字，他老人家自己写的。死字，天天面对着死，啊，这还能不放下吗？啊，这是老人事先给我们看的，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。但世人颠倒，不舍苦空无常啊，但求幻妄之路，如恶扑火，自焚其身。啊，这是老法师教导我们的。疏忽了，这个世界确实佛这四个字讲得非常真实，这个世间是苦，是空，是无常。啊，无常是刹那生灭，啊，我们读过弥勒菩萨 为我们的开始。这个事件的真相，一秒钟有1600兆的生命，这是无常，念念不可得了，空。古大德所讲的不断之空，因为他念头一个接一个接合，念念都是空的，不断之空啊。他用的字是无，无跟空是一个意思，真的是无所有，不可得。这个里头他究竟教我们什么呢？教我们这些苦空无常是假的，假的就应该彻底放下，抓住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本经所说的核心，阿弥陀佛。一切无常，阿弥陀佛真常；一切苦空，阿弥陀佛不空。什么重要呢？阿弥陀佛重要，应该是，所以是26时钟，也就是1天24个小时，念念都要抓住阿弥陀佛。你就超越苦空无常了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常。那个地方是路，那个地方是有，那个地方是真常。如果不知道事实真相，还迷恋在这个世间里头，但求幻妄之乐，这个世间之乐不是真的，这个世间之乐是苦啊，是以苦作乐，这叫迷惑，这叫颠倒。为什么？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是幻妄，幻妄两个字，就是不断之物，完全看错了啊！像我们看电影，在荧幕上那个现象，那是幻妄。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，要知道啊，跟电影那个道理是一样啊，完全相同啊。速度太快了啊！电影的放映1秒钟24个生灭啊！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前这个境界，1秒钟是1600兆的生灭，不断之物。我们不了解真相，还在里面起贪心， 啊，起心动念还想控制，还想占有，啊，还想把它保住，全是错用的心啊。啊，底下这个比喻是如蛾扑火，自焚其身。啊，这是我们常见的。啊，乡下点油灯，这现象天天可以看见。抗战期间，我们念书，啊，学校里没有电灯。晚上上自修，点油灯，啊，每一个人点一盏油灯，是一根灯草，啊，灯光真的如豆啊，啊，没有蜡烛那么亮啊，蜡烛的光比那个强。啊，一个教室里头30多个同学在上自修，30多盏灯，你就看到小飞虫啊，看到光它就接近，都被烧死。是以不良之人身心不正，常怀邪恶，常念淫欲。这段经文是讲邪淫之恶，啊，不良之人没有智慧，没有德行。啊，但现在这个现象很普遍。为什么？没人教他。啊，在我的记忆当中，在跟日本抗战之前，农村里头还有私塾，学校城市里头没有了，城市里头已经现代化了。啊，没有这个伦理课程。啊，我自己所经历的，啊，小时候在私塾里头有。私塾最早改成这个学校，民国初年，还有一门修身课本。啊，这个里头讲还薄一点伦理道德，啊，修身。啊，好像修身没有几年吧，大概13年的样子，就改做公民。这个课本就名称就改做公民，啊，公民过了几年就改成社会，就慢慢改的时候，这伦理道德全都没有了，啊，都不叫这些了，啊，所以我弟弟小我6岁，他就完全没有接受到这个教育。啊，我念小学的时候，念小学6年，改过3次了。 啊，到五六年级的功名都没有了，啊，所以没有人教，啊，家里面也不教，社会上也不讲，没人在讲了，啊，啊，学校都学不到了，这就是世尊在此在这个经上所讲的，先人无知，不设道德，无有愚者。所以造这些恶事，我们不能再怪他。我们相信人心本善。啊，没有人教吗？里面有这些烦恼习气，外面有这些不良的诱惑，所以自自然然堕落了。那我们是因为学佛，佛经里面这些讲的很多啊，我们所学的是在经典上学到的，啊，从读经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儒家的书，啊，传统的一些学书，啊，才知道圣贤教育之可贵。啊，圣贤教育带给我们身心健康，家庭幸福，社会和谐，啊，国家富强啊，它真能带给我们了。啊，它稳定的成长。很少忧患，只要你能守得住，邪横邪不正，恶呢恶毒不善啊，这是念老给我们破字啊，邪是什么意思？恶是什么意思？会所谓邪为邪曲，恶为罪恶，啊，淫逸者，啊，这个下面注音，啊，逸淫逸，啊，同下面这个字也念逸，荡也，啊，荡是什么意思呢？荡是淫也。放也，啊，淫荡啊，啊，贪色，啊，贪色不以礼教也，啊，这个礼。就是婚礼，啊，不应该，没有这种婚姻关系，有这种交往啊，都叫邪淫，啊，又淫者那失恶之意，啊，这是佛家所说的。因为枷锁，缚众生故啊，因为罪缘生诸恶故，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入生死，故云生死根本欲为第一。 这是佛经上讲淫欲的果。啊，佛家戒律，戒律讲的很多，但是杀跟淫都摆在第一。啊，在家戒律是把杀生摆在第一，出家的戒律是把淫欲摆在第一。很有道理啊。啊，经上用比喻来说，淫是个枷锁，枷锁是刑具啊。啊，能缚众生。啊，众生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众生因淫欲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根是他。啊，历代我们看这个历史，末代的皇帝为什么把国家丢掉了？最后落得真是啊，国破家亡。啊，生命保不住啊，都被杀了。你细心去看他的因，因是第一，都是因为这个亡国的。啊，所以佛把它列为根本大戒。啊，根本大戒是四个：杀盗淫妄。啊，淫是罪源，一切罪的根源，生诸恶果。这个恶是苦难、灾难啊。啊，一切灾难是从他而生的，所以佛讲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入生死，就是生死轮回。啊，古云生死根本，欲为第一。啊，淫欲断了，轮回就断了。啊，你真正能超越三界。如下引注经论，皆被言淫欲之患。啊，下面念老引用经论，啊，全是佛在经上说的。啊，论是祖师们全书的。沙弥略译：在家无戒，为之邪淫；出家十戒，是全断淫欲。啊，沙弥写，今天能把沙弥略译做好，就是真善知识。啊，这是偶业大师给我们做出的榜样。啊，偶业大师明朝末年人，他出生在明朝，原籍的时候在清朝。啊，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啊，九祖八祖是莲池大师， 这两个人在净宗祖师里头特别令人尊敬，什么原因？那个时候净宗摔到低谷啊，没有这两个人可能净宗就灭了啊！他们两个人把净土宗复兴起来，再带起来。啊，这是了不起的两位尊者。啊，沙弥律仪是为在家，他讲的在家五戒啊，为止邪淫啊，止禁止邪淫。但是出家时间，沙弥是出家的啊，十条戒律全断淫欲。若干犯世间一切男女，悉名破戒。啊，戒律没有了，佛法就没有了，礼也没有了，儒家就没有了，因果没有了，道家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。今天儒释道都衰了，也可以说摔到低谷了啊！谁能够发心把儒释道再兴旺起来，那是大德了，这个人是大圣大贤，是佛菩萨再来 啊不是这样的人他做不到啊。啊，欧耶大师为我们做实验，他对于戒律下了很大的功夫啊，所以当年在世人家也称他为律师啊，研究戒律。民国初年弘一大师是研究戒律，深入律藏啊！欧耶大师告诉我们，中国从南宋以后没有比丘了。为什么？比丘戒律里讲得很清楚，最少要有五个比丘传戒，你才能得戒。啊，圆满的是三四七正十个比丘传戒，你才能得戒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欧耶大师那个时代，五个比丘找不到啊。你怎么能得戒？真正学戒律，大师给我们提供一个方法，沾察轮相啊，你自己依靠地藏菩萨啊，认真修行持戒，用沾察轮相祈求地藏菩萨实现，你有没有得戒？只有这个方法，别的方法没有了啊！所以他自己受了比丘戒之后，立刻就退戒啊，三坛大戒受了，退比丘戒。 啊，自己一生菩萨界沙弥，说明他沙弥十界二十四门为一，他做到了，这了不起。说明比丘不容易，那菩萨要发菩提心，那就说明发菩提心比持比丘戒容易。啊，他给我们做了个榜样。那他的学生陈实法师啊，这是欧耶大师的传人，欧耶大师所有的著作都是他负责编辑，把它印出来流通，这陈实啊，因为老师是菩萨界沙弥，他就不敢说沙弥，他自己称是菩萨界出家优婆塞，这个名称名副其实啊，说明沙弥世界做不到啊。这在什么时候？清朝初年啊，清朝刚开国那个时候啊，顺治年间呢，我们要求啊，但是弘一大师告诉我们。要受戒，在学界啊，知道受戒，不要以为自己就得戒了，自称为比丘啊，大妄语啊。我们今天自称为沙弥都不敢讲，为什么呢？沙弥就没做到啊，没有做到，要用这个名称就是妄语。就是骗人啊！所以弘一大师也自称出家优婆塞，说明说无戒他做到了啊。但是无戒里面不邪淫，因为他出家，淫就是断淫。啊，这个五戒他做到了啊，发菩提心，修学大乘菩萨优婆塞啊，这加一个出家，出家优婆塞啊。那么自今而后啊，我想我们都应该是陈实大师的身份，弘一大师的身份。那我们没有办法超越他们，能够做到他们的成就，也就是大德了。啊，名师决定要相符。啊，名实不符就是妄语。啊，乃至下面说，乃至世人，隐喻，这是隐喻，煞身妄家。 这个事情历史上的例子很多，不胜枚举啊。啊，出家为僧，这个僧这个字要搞清楚，僧是团体，叫僧团，啊，多少人在一起共修能成为僧团呢？四个人以上，啊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，要修六合敬。啊，如果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不修六合敬，不能叫僧团。僧团是以六合敬为标准。这个世间上有一个僧团出现，全世界的人都有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。啊，现在在这个世界，你就找一个僧团找不到啊。两个人住在一起都吵架，都意见不合啊。这真的。我有一年，那时候住在台北，有个老居士赵默林老居士，啊，跟我们李老师是同学，都是印光大师的学生，啊，修得很不错了。有一天，他请我吃饭，就我一个人，啊，在台北功德林餐厅吃饭时候，他问我，那个净空法师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没神通。他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，我说不敢当，老前辈呀，我什么问题？无逆罪呀，堕阿鼻地狱。前面四种不容易犯，最后那一种很容易犯，最后什么破祸祸身，但是现在造这种罪业的人很多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听到这个事，我们欢欢喜喜吃饭就不必提这个了。这为什么？我说祸祸身团，你想想看，你见到没有？他一想的时候又笑起来了，根本就没有活活生团呢，你破什么活生呢？两个出家人住在一起都闹意见，都吵架啊！我说我从学佛以来没有看到一个活生的。他一想，没，不错，正确，没有啊，找不到啊。啊，这个道场人再多，真的是一个人一个心，没有两个人同心。你到哪里去找四个人同心？啊，那四个人怎么同心呢？放下分别执着就同心了。啊，他只要有分别执着，个人个个不一样啊。所以，和合僧团太难。见到了，我们只有努力向往这个目标，真能不能做到？不能啊！但是真正有四个人以上修六合敬，功德可不得了，真能拯救世界。那舍己为人，不能舍己就不能和合啊！和合是 彻底把自己名闻利养放下，把自私自利放下，你才能做到。只要有自私自利，只要有名闻利养那个念头，有贪嗔啊，做不到，绝对做不到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就学到此地。